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 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和天气有关，来自于春春李宇春，在10月11号已成刷屏之势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曲是继2017年5月发布由15首华语歌曲组成的演唱会翻唱精选集《在吗》之后，李宇春与同一年的音乐上的再度发声。一起来听到这首《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轻轻闭眼，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整夜不忍不忍，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染了整个夜，染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了？这颗星球上，你最特别，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在眼前，真心会被你守护到永远。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a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魏晨《藤蔓之间》。 恍然如梦，我深陷藤蔓之间，风格每段记忆，时光的枝桠，最华丽的风沙，你在眼里轮回上下，等待如花一行牵挂，一念之差才一句话，谁路过就泛起了浪花，蒸发云变成了雨落下，最美不过是花香。 世界上不像话，最靠不最靠的出说的话都可以变化，眼睛怎么再大不过是无力看花的繁华，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就这样吧，人们穿梭在的面具套住太多无力的危机关系，像一把鲜花的剑，远看像是一幅画，近看原来是照着你把恍然入梦未深陷藤蔓之间， 恍然入梦我深陷藤蔓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沾边的嘴巴，恍然如梦，我视线藤蔓之间，风干每段记忆，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 风狠狠地刮，问谁凭借他一夜长大。分开谈不上可怕，把回烫伤就放下，何苦留下一道疤。 这世间太多牵挂，太多谎话，时间都会替你去消化，还算了吧，别说他，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一直陷入无底洞，只要现在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本来真的会痛。不是梦最美的晚霞，凋零的话在眼里落灰成沙，最伤人的话最痛的疤，都来自那一张咬嘴巴。眼里他们狠的话，夕阳西下转过身，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 我们默默实现的完之前，最心碎地里的痛来自那一张咬的嘴巴。我们默默实现的完之前，风的每段记忆是万个枝桠，最华丽的分岔，看岁月风化，人世间敲打，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穿过深深为你留下一行牵挂。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谁会与我看着世界繁华，匆匆离别，恍然如梦。我默默实现的完之前，只是自己的痛来自那一张脸的嘴巴。我默默实现的完之前，风的每段记忆是梦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 我喜欢你打篮球。